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2月25号星期日，冬春交替时节的气温变化，今明天的天气呢，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，大家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4度，最高气温6度左右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9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9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-4度到7度，丰台、海淀、大兴在-4度到6度左右。大冷天聚餐呢，不少人都会首先考虑吃火锅，不仅美味，吃完后呢还整个人都暖暖的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吃完火锅不仅身体暖暖的，就连喉咙也是火辣辣的呢？建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啊，不要趁热吃，太烫会破坏胃的保护膜。而吃完火锅后呢，应该多喝温开水，及时补充水分。来北京的朋友提问，除了长城故宫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点吗？那么北京胡同呢，绝对是北京的标志之一，这里藏着最北京的味道。而现在的胡同依然有无数好逛的好玩的，从老胡同里的四合书院，开在胡同里的可爱小店，店主们卖咖啡、卖茶、卖独立设计师的作品，卖阳光和鲜花，卖惬意的午后观影时光，在贩卖一切生活的美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1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-5175-2200。 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晶莹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天的鸟语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

潘景洪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。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，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，或踏雪寻鹤，或围海迷宫，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，还有钓鱼钓蟹，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，泡温泉品美食。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。 孟庭苇，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，90年代最畅销专辑女歌手，凭借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一举成名。此后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一系列经典歌曲，至今传唱。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职业专线1381001-0969。99.9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看本期节目是谁点的什么歌呢？刚才呢，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小月儿的听友，想为99的听众们点一首歌，叫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同时呢，他还留言说，至听这首歌的你，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天黑有灯，愿你下雨有伞，有良人相伴，红包不断。好了，这也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。稍后将播放来自韩宝仪的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如果你也有想说的话，想点的歌曲，请在今天99微信公众号留言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下小明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

条陌生的流水，江山如画，时光流转，青石明月，寒食关，双手拥抱是一片国土的沉默，少年刻在竹板上，爱情不醒，爱情不在，神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，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，就如曾相思泪，蓦然回首，想起我俩的从前，一个断了翅的诺言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，我也知道天空把他的线剪断了，你知道 知道。从前的我们哪儿去了？路太远，我忘了。如果你想飞，我明了。你自由也好，我不要。也知道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叫一叫。 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。